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8月23日星期日嘅晚上，咁我系爆石啦，有糖水同埋离地下阿 Sam 喺我哋当中。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咧，我就想讲讲今日咧，我就同我女咧食饭就倾偈，咁就讲开第时大个，你知啦，即系成日都会倾下我的志愿咁啊嘛。咁我女咧系4岁嘅，咁咧咁我就问佢，喂，你第时想做咩啊？咁佢同我，你估下佢想佢想做咩？ 贪官？ 唉，杀咗佢。 咁雷呢喺澳洲呢啲自由角度长大，应该就老师。 你估老师啊？喂，糖水呢？ 我睇佢 Facebook status， 我知道个答案。 系嘛？你真系衰嘅，真系偷睇人。咁我开股啦，咁佢话佢想揸的士，咁我话死啦，大剂啦！啱啱上个礼拜先讲完 Uber， 的士前景堪虞吓，跟住而家你同我讲话想揸的士，咁所以。即係我諗我都好似香港嗰個老豆咁樣咧，4歲幫佢買定間屋，即係等住養佢啦，真係陰公。 哇！你又唔好咁講，行出狀元嘅。喂，你唔好講喎，喺度揸的士幾好揾嘅喎。 而家仲係咩？有 Uber 都係啊。 係啊，唔係啊，我一路 揸 Uber 咯。 唔係不嬲揸，係啊，咪揸 Uber 咯。唔係不嬲揸的士係好揾嘅，只不過係嗰、那個工作時間長啲啫嘛，因為你一間12個鐘噶嘛。 无啦啦讲咩讲咩揸的士嘅你， 唔系啊，唔系啊，因为 讲我做咩？ 因为讲开我的志愿，跟住谂下死啦，系咪要帮佢预备一下啲后路咧？咁样跟住睇下，喂唔得，我帮佢买嗰啲股票，而家跌到趴喺度。 你谂太多啦，你个女使乜你安排啊？讲真， 唔系啊，嗱，喂，唔系啊，即系个情况就系咁。你知大陆即系啱啱天津即系呢个嘅爆炸完毕之后咧，即系咧冇样嘢好嘅，基本上即系中国基本上系拖累晒全世界所有经济，我觉得。尤其是即係你喺股票市場，你就會見到，即係中國其實真係有好大影響力。 而家中國不高興啊嘛，唔係即係而家真係中國對世界嘅影響係日趨嚴重咯，即係越嚟越有影響力啦喺一個國際舞台上。呢、這個 點樣嚴重法啦？ 哇嗱，你睇翻咧，即係美國 股災啊！ 美國星期五啊， 冧到撲街， 冧咗5.8%，係由2011年以嚟冧得最坑嘅。即係嗱，澳洲其實就最慘嘅，每次咧就係之後星期一咧就睇星期五美國收市係點樣嚇。即係跟住開市冇啦，又睇中國個市點樣，所以成日中澳洲呢啲咁嘅小國咧，成日俾呢啲美國啊、大陸啊咁樣鉛制住。即係美國跌5.8%咧，我都唔知道。即係星期一聽日聽朝早開市嘅時候，一跌到趴喺度，我同你講。 咁反映咗中國因素，咪正常經濟運作影響唔到 Main Street 咪得咯。 因為7月、8月其實係即係股市嘅收成期，因為好多大公司都會公布業績，其實咧即係每次7月、8月嘅時候就係好多即係呢個股市去谷上去嘅好多 catalyst 都係7月、8月度開始。咁但係你見到其實雖然好多公司都尤其是譬如話比較大嘅 Combank 啊或者係一啲譬如 Coca-Cola 呢啲咁嘅公司，佢去宣布業績都唔差嘅時候咧，但係佢都救唔到個澳洲整體股市。 照跌啊！唔係而家你出咩？你出乜嘢盈利報告照跌？ 最慘嘅就係 資金市啊嘛，而家 60多歲嗰班就嚟退休，等退休攞住班退休金嘅嗰班部強積金入邊又唔見咗10% 到啊！ 佢住嘅嗰間樓升到發曬癲喎！ 喂，我真係另一邊商，我睇下可以升幾耐喎？你明我意思啊？即係而家大陸咁樣樣嚇， 唔攞住嘛？佢冇嘢，佢唔攞住啫嘛。佢對啲強積金你咪唔攞，或者攞住攞啲出嚟咯。佢唔使一次過攞曬啊嘛。 就憑今即係依排啊，中國大陸即係發生嘅事都睇到，哇！即係其實即係你大陸衰就好啦，你唔好陀衰家，你即係攬而家你咁樣即係攬炒喎。即係我知道糖水你都有嘢想補充下喎。 係啦，上個禮拜講我就係話。點解會覺得呢個係中國 beginning of the end 呢？因為講個成個系統咧，佢再 run 唔到落去。 咁我覺得可以 elaborate 下咧，啲解釋俾聽眾聽下點樣話呢個成個系統要揾唔到落去咧？咁其實共產黨系統好，即係要簡單啲嚟講，就係其實佢係一個官僚架構嚟噶嘛。咁相對於你譬如你嗰啲蘇俄式嘅系統，基本上係一個官僚架構。你相對於英美式嘅系統，一個係一個開放型嘅，無論政治經濟都係一個開放型嘅制度咧。咁當你一個官僚架構，你去咩都控制，小至你嘅人民嘅思想意識形態，去到宗教，由基督教要藏傳佛教，到你食嘅嘢，你嘅經濟，你做每件事佢都要控制。一個官僚機構喎， 生仔都要控制咯，生仔都控制咯， 上網又控制咧， 係上網啦，對外關係所有嘢，咁你好自然你嗰、那個就你個官僚機構會係膨脹到一個地步，冇辦法控制到咁多嘢，所以而家講緊70年到差唔多啦，你有10多億人咁嘅國家，你係控制唔到落去咯。而家睇呢個勢頭就係、是，同埋又係話，即係睇種跡象咧，其實佢係設法都要保住一個高增長而去維持住國家入面好多運行嘅方式，或者佢自己嗰個 political agenda， 即係有少少似而家澳洲自由黨都係咁樣噶，都係有少少咁嘅情況。 唔係個問題係你點樣可以繼續可以維持咁樣嘅高增長法咧？而家依個咁已經咁耐嘅時候，哦一路維持高增長，其實佢喺兩三年前已經講緊我哋即係大陸唔可以繼續咁樣去高增長落去啦。其實一路知㗎啦。咁但係你咁樣硬撐落去嘅時候，你咁樣如果一跌嘅話，咪再跌得再犀利啲？ 唔係佢咪想，但係想用嗰個股市製造個財富效應，之後基本上做個 bubble 出嚟繼續撐咯。繼續谷大佢咯，跟住佢想推動內需嘛。 即係頭先你阿唐水你話，即係話我上個禮拜講話強國 begin of the end， 我想補充一點，其實我覺得唔係強國衰落，咁係全世界嘅衰落啊！即係我諗係由2015年開始，你見到咧，即係普簡單個譬如啦，即係天津爆炸依件事 ，OK， 跟住新聞之後過幾日就賣到哇，天津嘅河嗰度咧有幾千條嚇死魚，我一次睇嗰幅相咧，即係見有好多死魚喺個灘上面咧，我以為係 Photoshop 嚟嘅啫，即係我以為其實唔係好多，但係啲人咧惡搞啊，搞到即係multiply 曬，即係倍增呢啲死魚啊，令到個畫面好恐怖咁樣，跟住唔係喎，堅喎，真係咁多死魚喎 ，OK， 咁但係我第一個反應係驚咯。因為我怕是在澳洲裏面會影響到我的，即是我意思就是說，喂，啲魚，啲死天津嘅死魚嚇、啊，經過唔同嘅商人嚇、啊，變成呢啲急凍食品嚇、啊，無論係魚柳啊、魚塊啊，再加上或者魚蛋啊、魚丸啊咁樣嚇，跟、啊、住經過嚇唔、啊、同國家，跟住再出下口啊、入下口啊，跟住轉嚟到澳洲嚇、啊，我講緊可能3年嘅時候嚟到澳洲，變咗啲魚蛋急凍魚蛋，我食落肚，喂，我食緊生鴨魚噶咯喎。 你話佢全世界因此衰退就係、是、衰或者衰落就係港大咗啲嘅，但係我諗佢會輸出好多問題咯。例如淨係佢嗰啲走資走出嚟嘅資金炒高曬出面啲樓已經係個問題啦。其實我覺得如果你睇佢要改變而家呢個要挽救而家情況，其實佢唯一嘅方法就係趨向開放啫嘛。咁如果佢要走向開放嘅時候，佢要放手嘅時候，首先應該係放香港。所以其實我覺得大家如果睇香港嘅情況係就會睇到中國，即係中國係冇得救，你睇香港就會睇到端倪，睇到佢不停仲係收緊香港所有嘅控制嘛，即係證明佢腦仲係隨住嗰個方向去諗點樣控制，左控制右控制右左控制右控制。 我之前對唐水呢個分析都抱有一個懷疑嘅態度嘅，就係、是、共產黨仲喺擁有呢個龐大嘅外匯儲備同埋對軍隊嘅絕對控制情況之下，即係是否會即出現帝國崩壞咁樣咧？咁我好有懷疑。但即最近睇呢過一個月咧所發生嘅離奇事件，我又即開始係即開始相信。即例如今次阿爺失靈啦，話託事越託個事越插啦。咁本來大陸插就話大陸插啦，插下唔撚掂啊，走去貶人民幣。咁我唔知同美國佬有冇打招呼啦。 即係我一路都相信就係人民幣嘅控制同美國應該係有默契㗎嘛。即係可能因為其實人民幣過去嗰幾年都不斷升值，咁我覺得其實都係可能受咗美國一啲壓力啦。咁點都好啦，咁我覺得一定有一程度某程度上嘅 agreement 嘅嗰個 currency 點樣安排。咁突然間話一插插咗 3%， 跟住你睇住直情喺亞洲直情一個小型嘅金融風暴啦，啲其他國家貨幣跟住貶啦。咁而家美國就賴嘢啦，而家加息又唔係，唔加息又唔係，跟住仲要股市再插一輪，見到中國嘅政策，咁中國股市受中國嘅政策影響，而中國股市及其政策係帶動住成個世界嘅經濟。起碼好大程度上影響到好多經濟活動喎，即係依個係不容否認，我覺得依一點係不容否認嘅，即係好明顯啦。 即係你比起希臘，我覺得依啲真係小巫見大巫啊，中國嘅影響。 梗係啦，同埋我覺得唐水分析得有點幾好，就話就喂，真係你睇佢對香港嘅政策，就知道其實佢個思維係冇改變到啦。即係我覺得我依方面，我覺得係。认同，因为喺而家呢个社会咧，你冇可能，你成日都话想学新加坡，大佬你喺新加坡得，但系你睇下新加坡，佢都有好多 limitation 嘅嘛，即系人哋新加坡好嗰啲嘢你又冇学到，即系佢譬如引进大量移民啊，系咪？佢有一个高效率廉洁嘅政府啊，咁呢啲你又学唔到，你又学埋啲衰嘢，乜鸠嘢都要管，系咪先？喂，你睇下啲波佬啊，屌有钱嗰啲个个都撇噶啦！我见亲咁多，识咁多个波佬，冇一个想翻新加坡同你讲。 新加坡起码人人有屋住、 啊，即系生活质素系一个相对嘅概念啊嘛。咁你比起大陆，梗系新加坡好噶。咁如果你新加坡比喺澳洲啊，你问下唐水。 我新加坡佢系地区金融中心咯，佢系好细嘅经济体系，佢当然可以做到有钱，佢国民生活质素咁高啦。但系你而家讲紧一个咁大嘅国家，系好难相比较咯。 同埋佢哋有好多局限嘅本身嘅国家，即系譬如佢唔会好似美国咁样有啲咁多高科技创新嘅产品走出嚟噶嘛，系咪？但系咁新加坡里面居住人开唔开心咧？咁我觉得如果两只地方比，咁我咪去过新加坡啊。但系起码我觉得，如果都俾我拣嘅，我谂我会留澳洲咯。 喂，講開新加坡啦，我唔知道呢個係咪一個linking 啦。喂，有趣嘅發現呢，原來新加坡呢係唯一一個比較少嘅國家呢係準呢個 Ashley Madison 呢個咁嘅偷情網站 block 咗 Ashley Madison 喺新加坡度 run 喎。 中文叫屏蔽，等下我爆實你同聽眾解釋下咩係 Ashley Madison 先啦，Madison 系嘛？ 依、這个Ashley Madison 咧，其实就系一个加拿大嘅一个公司嚟嘅。咁基本上咧，佢有个 slogan 嘅，佢有个 slogan 就系咧 ，Life is short， 吓、，Have an affair 咁样。即系基本上就话嗱，生命非常之短暂嘅。 唔系，如果我翻译嘅话，好简单嘅啫，就系所谓有食唔食最大恶极。 系啦， 咁嘅意思啦，即系咁嘅意思，差唔多咁嘅意思。 即系生命诚可贵。啊、生命诚可贵、啊、一定要偷食咁样咯。 花开堪折，你 系冇错， 你可以文雅啲嘅，花开堪折直须折嘛。 哦，莫待花空折枝。 系乜鬼？ 呢个我觉得阿伯食嗰个准确少少。 唔系，但系新加坡嗰度咧，我解释俾你听啦。所有坏事咧，你只要过一条桥去马来西亚就可以做噶啦。 屌佢打飞机，佢好似话打飞机俾噶嘛，系嘛？新加坡。 咁都拉埋拉嚟嘅， 不论日口交都唔得噶嘛，系嘛？ 光交好似光交。 喂，唔好讲光交，自己讲翻 Ashley Madison 啦。喂，基本上咧，嗱，我唔知道，但系你哋啲 email 有冇俾人 expose 啊？ 冇，得你 check 过啫嘛，我哋都冇 check 过。你都自白。 系都喺 Gmail 开过嗰啲alias。冇人用真名公司 email 开嘅话，你哋 哇唔系、哦，就系、是、咧，因为今次呢个嘅即系 Ashley Madison 嘅呢 data 俾人即系 hack 完之后咧，嘅公布晒出嚟，发觉咧好多男人咧系用呢个嘅公司 email， 仲有发现俾人发现咧，好多都系用政府嘅 email account 咧去做 login、哦。 唔系 background 唔系阿爆实，你俾少少 background 听众先。 咁我俾翻啲 background 听众先啦。咁 Ashley Madison 咧就系、是、一个专为 其實係 target 一班係已婚嘅，即係男女啦，係去俾佢哋咧係去揾呢個嘅外遇，好似一個 dating website 咁，但係係好多client 咧都係已婚或者係 in 一個 committed relationship， 即係一個好固定嘅配偶對，即係配偶噶啦。咁但係咧就係依個咁嘅網頁咧，就係去幫你去做配對嘅。基本上咧就係話嗱，你咧係交一定嘅費用咧，你去上到依個網站咧，我哋咧就可以幫你揾到一個咧你去偷食嘅對象啦，咁樣。 Sydney 又最多人玩喎。 系啊，嗱， 好似唔知全世界排第二添喎，仲系 闷啊嘛，澳洲闷啊嘛，大佬冇嘢玩， 都唔系嘅， 唔系喎 ，Canberra 唔多啊 ，Canberra 都唔少喎， 系咩？ 人口系啊，人口比例嚟讲系啊，哦，仅次于 Sydney 啊， 冇嘢做啊嘛， 我可能系即系有信仰背景，我对即系婚姻概念亦都系可能同其他人唔同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开依个咁嘅 website 嘅人嚟。即係最大惡極，我真係落地獄嗰呢條友。 我純粹從一個 product 嘅觀點去睇啊，純粹從一個網頁 product 嘅觀點睇，我覺得佢真係超成功嘅個。基本上佢係一個純，佢基本上係 dating website 嚟啫嘛。但係佢個賣點就係專係 for affairs 偷情咯、 啊，分而係專係為偷情設嘅。第二就係佢係包生仔嘅喎，即係唔知你。即係佢收你一個，譬如200多蚊咁，佢就包你揾到嘅。 咁其實同召妓網有乜分別咧？ 咪實揾到嘅質素問題啊！屌實有㗎。 咁唔係咁市場策略咯，咁呢個咪就係、是。 喂，俾啲數據大家啦，俾啲數據大家啦。喂，基本上咧依、這個網站咧，即係依個加拿大網站咧，用家大概有3900萬嘅人咧，喺53個國家咧係去上過依個叫 Ashley Madison。基本上是正是 register 的会员、啊、你想想即是多人是按耐不住就要偷食39个 million。 39个 million。应该我想有很多都是玩一下即是你 register 看看先、okay 啊、这样的应该就我觉得实际会即 take action 我想不会超过60%。可能得两三成都唔足。 咁基本上咧喺2015年，即係今年嘅7月15日咧，就有一班即係 hackers 有一個 team 啦，叫做 impact team 啦。基本上咧就講到明啦，我哋就 hack 咗佢嘅 database， 我哋將會咧就會 release 曬所有嚇啲、啊、會員嘅 data， 咁就要當然係要俾錢啦嚇，俾、啊、錢我就可以幫你 delete 個 data 咁樣。咁但係咧到講7月15日啦，咁但係到八即係由7月15日到8月21日呢段時間咧，已經陸陸續續咧係放咗幾廿G嘅呢個嘅用戶資料咧，擺咗上互聯網。咁當中包括咧係人名、真實人名啦，即係當然係電郵地址啦。 邊度有人會睇咧？即係你唔會無端端走去 search 個 database 睇揾到你老婆咧、老公個名噶嘛？係嘛 ？Google 咧，譬如話我用 Google search Ashley Madison 咁樣啦，你知唔知道通常出嚟嘅 result 係咩？但係 Google 就係 Ashley Madison user name list 咯。即基本上就係好多人其實係 search 緊啊，究竟佢上面有啲咩，上面有咩 email address？ 真係我同你講，真係有好多人上去抄下睇下自己老公啊，有冇上啲網嘅。 所以幾撚無聊咧，我話啲人係咪？即你以為去走去 Ashley Madison 登記嗰陣已經無聊啦，點知有更多無聊嘅人係會 search 個 database 嘅。 即嗱，當然啦，我作為基督徒，我就唔評論呢啲咁嘅網站啦。但係我就係覺得，即會唔會？ 点解你唔评论？你应该鞭挞佢啊嘛！ 我系出嚟讲话喂，呢样嘢唔啱嘅。你觉得啲人会唔做咩？唔会咯。即系你见到啊，你头先好似糖水咁讲啊，即系呢啲咁嘅，即系呢个咁嘅 business 咁 hit 啊嘅原因就系因为佢个 concept 就系正食中好多男人心里面最渴望嗰样嘢咯，就系、是、偷食咯，即系人生苦短，即系一定要偷食咯。喂，呢句 slogan 我觉得真系好型咯，你明我意思啊？即系 life is short, have an affair。而家呢个主流社会已经系可以接纳到呢啲咁嘅 slogan， 可以系一条大街上边有啲好多好大 billboard 里边嘅一啲广告，即系呢个社会或者呢个世界已经可以接受到呢样嘢咯。 你唔会觉得系婚姻制度嘅问题？同埋你哋将婚姻制度睇到讲到咁神圣，令到啲人变得好虚伪咩？你唔觉得个制度系？你因为咁多人玩呢个网，你有咁庞大嘅色情行业，有50%嘅离婚率， 咁你唔觉得呢个婚姻就有个问题咩？ 即係當好多人其實都係去講緊，就係話其實即係教會咧係一個最擁有最多 hypocrites， 即係擁有最多 hypocrites 係咩中文？ 偽君子 係啦， 係啦，佢有最多偽善者，因為喺教會裏邊嘅離婚率咧係比教會外離婚率仲要高啊！即係近排我聽得好多依咁嘅分析，即係 偷食率會唔會又高啲咧？ 我唔知啦呢個。 即係我會覺得美國 越墮落越快樂， 應該都會 教會特別多嘅。但係即係我睇翻其實 是，通常嗰啲成日有啲 porn addict 啫，都係教徒嚟嘅。 係即係或者係只有教徒先會俾人覺得係 porn addict 啫，因為出邊嗰啲佢都唔覺得只係 porn addict 先，因為 咩叫 porn addict？ 我 porn addicts 啊！ 即係美國都有好多即係好著名嘅，譬如電視嘅 celebrity， 即係啲 celebrities 係即係中咗招啊！佢啲全部都係公開嘅，即係話我好愛家庭啊，或者係我係好 commit 嘅基督徒，個個都喺個 list 上邊啦。 真係㗎？ 系啊，咁即系 咁佢可能做 research 啫 ，academic research 啫。系啦，直情有晒，直情嗰啲会员系有晒名，有晒相，同埋讲埋自己嗰啲性癖好咁样噶。基本上我想搵啲咩嘅女士同我去约会啊，我中意玩性玩具啊，我想试唔同嘅性爱姿势咁样，即系讲晒出嚟嘅，即系俾人 disclose 晒啲咁嘅 information。咁佢冇啊。咪出曬公開信道歉啊，又話我希望得到大眾嘅原諒咁樣咯，但係冇意思咧。其實即係偽君子多的是啦。 中國人嗰個性同埋婚姻嘅態度係務實好多噶啦，食色性也啊嘛，孔夫子話 就咁簡單啫嘛。唔係其實阿咁啊，白Sir，你覺得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即係你講咗個有一個情況，咁你覺得即係個道德嘅淪亡係咪咁嘅意思？ 即係道德淪亡就唔係第一日嘅事啦。即係道德淪亡係即係 由幾時開始啊？ 由好耐以前已經係咁樣噶啦。幾時有道德唔淪亡過㗎？ 喂，但係我嘗試提供一下一個比較理性啲嘅分析啊，睇件事啊。即係第一從即系生物学或者呢个心理学角度嚟睇，咁我相信人类都是一个杂交嘅动物啦。即系正常情况之下，即系我哋嘅构造系，你譬如男人你会想去同唔同嘅女性发生性关系咁样，咁你女性即系好多research 都讲过系佢嗰个构造系design 系同。超過多一個男性發生關係，唔係同一個時間啦，即係同一段時間裏面可以同唔同嘅男性發生關係噶嘛，佢個構造，所以佢個高潮同男性高潮係唔一樣噶嘛。咁我覺得起碼依樣嘢係動物性啦。咁另一樣嘢就話，咁點解會有一夫一妻制咧？咁其實依啲係帝國主義強加俾我哋嘅喎。哇，唔係講堅喎，係咪先？不嬲，中國人都係一夫多妻噶啦。自古以嚟就是我哋神圣嘅文化一部分嚟嘅，屌你几年时开始系一夫一妻嘅啫，就系八国联军强加喺我哋身上噶嘛，啱啱先，香港去到1940几年、1960几年都仲系一夫多妻，你睇下我洪生，啱啱先，喂不嬲都系噶啦，你屌我哋男远嘅唔好讲啦，我哋阿爷嗰代边个唔系多过一个老婆，系咪先？咁所以呢样嘢究竟一夫一妻系咪真系咁神圣咧？咁当然你可以话喂。呢、这個係即係而家嘅道德標準，但其實正確啲講，呢、这個係耶教嘅道德標準咯。如果我信回教嘅話，我就已經可以多個老婆。即係咁唔通你冇理由話，因為耶教係比回教更為道德，咁你唔可以咁講噶嘛。咁或者我係一個無神論者咧，咁我可能喺自然嘅情況之下，我多過一個 life companion slash partner slash。系咪 wife 咁样？咁有冇问题？件事系咪真系想象中咁严重咧？咁样咁另一方面就系话，我会发现到随住我哋嘅社会演化演进咧，其实嗰个婚姻嗰个制度系受到好强大嘅冲击。 点解严重？就系因为你嗰个表面同埋你嗰个事实系相差太远。 唔系，其实 你 present 出嚟就系永远有一个完美家庭系。一个男一个女， 我好爱我老婆。 是啊，有教养，有吓、有间屋，有只狗，有个仔，有个女咁样。经常有好多 ritual， 好多社会上嘅，因为好多即系你出去交际应酬，有好多 ritual 都系要 present 呢样嘢出嚟嘅，一个完美家庭。就因为呢个 表面同嗰個現實係真實係相差太遠。 係咯，同埋我覺得即係婚姻制度嘅由來係嚟自啲咩咧？其實係維持社會嘅穩定啊嘛。咁因為你某程度上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你要 guarantee 你知道你嘅後代係你噶嘛，即係其實一個家庭嘅制度嘅基礎嚟噶嘛婚姻。咁你睇下今時今日嘅家庭嗰個觀念其實已經徹底咁樣顛覆咗，因為你啲鬼佬都我哋之前都講過啦，啲鬼佬係話啊 this is my partner 咁樣噶嘛，即係 partner。唔係我老婆或者我老公㗎嘛，咁其實當然好多都仲好傳統嘅，但係有啲已經係話我 partner 咁樣咯。咁如果我哋係即係 accept 呢個 partner 嘅 concept 嘅話，咁其實個傳統嘅婚姻制度其實仲有冇需要存在呢？ 之前你都講過啦，呢、這個我可以咁講，基督教或者天主教嘅一個嘅價值觀啦，即係呢個婚姻係一男一女嘅，呢個都係即係對我嚟講啦，呢、這個係即係神我所信嘅神頒落嚟嘅一個嘅意思或者一個嘅條文啦咁樣，咁即係仲嚴重啲添，即係男女結婚之後係唔可以分，唔 suppose 分開添，即係去到一個咁嘅程度，但只不過係，我覺得就話你頭先去，如果去帶到話道德淪亡依樣嘢，其實一早已經淪亡咗啦。咁但係只不過係可能去 roll 翻去之前我去分享過，就話其實即係信仰或者係依個神智依個咁嘅概念已經唔係依個世代去接受到嘅嘢。咁所以 其實你講性嗰方面唔係解放咗好耐嘅西方，而家講緊六十年代啫嘛。六十年代是几十年嘅咋， 系啊， 所以我点解我话中国人性开放过西人咧，就系、是、我讲紧比较长嘅历史上嚟讲，系中国人性观念一路都系比较开放嘅， 唔系比较唔系佢，即系佢唔系拎落去嗰个宗教嗰度啊嘛，即系不嬲咁多年嚟，大家识讲即系食色性啊，即系只不过系一种需要咁样，同埋传宗接代嘅一种安排咁样。系咪咁样？孔子都话君子好色而不淫，系咪先？冇即系你咸湿冇乜所谓啊！你唔好即系你只要合乎礼就得啦咁样。 即系而家嘅社会唔接受神智，即系我咁讲唔接受神智呢个概念嘅时候，你同佢讲婚姻制度系冇意思嘅，再加上系反抗添，即系点解你要去逼住婚姻制度系一男一女嘅咧？咁样咁 即系好多人可能听众大家好都会觉得，喂，你偷情就梗系婚姻里面唔好。你得唔到滿足，或者你本身個婚姻有問題，你先至出去偷情啦。但我嘅觀察發覺又唔係喎，因為即係譬如我識得一個朋友啦，咁即係其實 he say 啦，即係佢話俾我知就佢識兩對 couples， 咁兩對 couples 都係結婚嘅，咁都好開心嘅，但係都係即係叫做 MBA 啦 ，married but available 嗰只啦，即係男女各自去偷食嘅，都唔係偷食名食嘅喎，即係大家知嘅，但係會係咁樣咯。咁佢我問翻佢，我話咁佢哋係咪大家都知啊？佢話係啊，佢話個老公同個老婆都知㗎，但係冇乜問題，但佢哋都一樣係一齊生活好開心嘅。咁我自己都識一對咁嘅 couple， 又係即係佢哋又唔係恩愛，但係即係好感情好好嘅，你見佢哋即係會男嘅即係車出車入啊咁。但是个女唔翻屋企瞓，出去玩又唔理啊！咁但即系佢当然佢我即系佢哋同我讲翻就系咁嘅 arrangement 啦。但系 咁佢哋冇细路哥 啊？哦，咁冇。 哦，系咯，咁又好唔同。 系啦，咁可能有咁可能有细路哥，当然就嗰个观念会改变啦。咁但系个问题就喺度啦。你有细路哥嘅时候就系唔系你哋两人嘅事啦嘛？你要顾埋个细路哥啊嘛。咁但係當你冇細路哥嗰刻，究竟一啲傳統嘅觀念就仲係是否 applicable 咧？咁頭先都講咗好多時候，喂，根本你成個婚姻制度建立就係為咗傳宗接代啦，好大程度上。 即係而家呢個婚姻制度嚇、已經唔同以前咁樣啦。咁嚇、澳洲都即係會有呢個問題發生喎、基本上、因為澳洲應該會步愛爾蘭嘅後塵、有機會嚇嚟緊呢個選舉裏面作為一個即係公投嘅考慮喎。 係啊。如果阿 Tony Abbott 話，如果佢選到下一任政府嘅話，佢就會攞呢個 same sex marriage 作為一個公投嘛？ 你好似好有意見咁喎， 好有意見啊！我對佢嗰、那個，我覺得 即係我其實我哋節目講過㗎啦，我對呢樣嘢都不置可否啦。呢個 same sex marriage 係咪通過？但係我對佢攞出嚟公投咧，我係好有意見嘅。第一有幾個層次啦，第一就係個人層次啦，即係你唔好搞我啊，關我咩事啊？呢啲咁嘅嘢又要即係嚇，又要我嘥時間，又要嘥我啲税款咁樣去攞出嚟公投。第二就係我覺得。即係你每一個國家，你處理問題咧，你有自己嘅，即係你有自己嘅脈絡，呢啲係好難用條文去講出嚟嘅。即係譬如你愛爾蘭咁，佢係一個宗教性好強嘅國家，佢基本上全部都係天主教徒，所以佢攞呢個 act 出嚟公投咧係好合理，因為其實佢呢個根本就係一個宗教嘅 act 嚟嘅，一個宗教嘅公投嚟噶嘛，幾乎係一個好有宗教性嘅公投。咁譬如你睇返美國佢處理嘅方法，佢由去法庭解決，亦都係基於佢嗰個憲法好深嘅憲法傳統，好深好長遠嘅嗰個 civil right movement 啊，嗰個公民權利嗰個抗爭嘅傳統係一脈相承㗎嘛。咁其實你睇返澳洲佢嘅傳統係咩？好多嘅傳統就係大致上都係跟返英國嘅傳統，除非即係遲啲走向共和啦，或者有變啊！即係你有咩咪攞出嚟國會投票咯，係嘛？呢個係符合澳洲嘅傳統呢個 pragmatism， 一個英國嘅傳統呢個所謂 pragmatism 呢樣唔係一樣 political agenda， 唔係一樣咁高嘅嘢咧。點解你要去掉呢樣嘢出嚟公投咧？我係反對咯。 但係咁講，即係作為自由黨，佢基本上佢之前一路以嚟嘅選舉選舉工程，佢都係講緊佢係唔會喺佢任期內去推行呢個嘅 same sex marriage。 咁你咪唔推咯。 嗯。 咁你咪投，你國會投得，你國會投得咯。而家唔係代議政制失效嘛。我覺得你咁樣做俾我嘅感覺就係你根本係你想就係唔想上身啫嘛呢件事。即係啲政客唔想上身咪推出嚟公投。我覺得係。 咁就算佢喺國會裏面投票佢都唔會上身㗎。因為佢自由黨佢都係大多數都係可以反對㗎。 咁如果佢係埋囉。即係咁但係佢驚佢又如果佢反對嘅時候佢又驚即係佢要負上一個政治責任噶嘛，無論佢點投到。 唔，我就從一個公共政策嘅角度去睇，就係一啲咁具爭議性，尤其是係屬於一啲叫做 ethical issues 嘅 law 咧，係絕對需要公投嘅，因為呢啲嘢唔係佢啲可以通過 logic 可以搞得掂嘅嘢嚟噶嘛。即係譬如話，譬如我要維持社會穩定，我可能我打劫嘅要坐5年。咁你殺人嘅坐一世咁呢啲你可以可能搵一啲法律嘅專家你已經可以做到呢樣嘢㗎啦，係咪？咁你譬如你一啲即係其他政府嘅政策，譬如你話一年排費幾多，咁你呢啲可以通過個官僚系統進行諮詢，咁就再制定個政策就可以達到咁嘅效果。但你如果你講緊係一啲譬如好似同性婚姻呢啲咁樣係屬於一啲係 moral base 嘅 argument 咧嘅 issues 咧，你必须要喺社会里面真系凝聚共识嘅，因为呢啲嘅对与错咧，其实系一种感觉嚟嘅，即系冇绝对嘅对与错，只不过系大部分人觉得喂咁样 O 唔 OK？ 咁如果大部分喺社会上面里面大部分人觉得都系唔 OK 嘅话，咁呢样嘢咪会变成唔 OK 咯？我自己嘅睇法就系你必须要公投，因为如果唔系你凭嗰班系代议事出嚟喺议会里面投票咧，唔足够嘅。我觉得佢哋需要再攞一次 mandate， 因为呢样嘢对整个社会嘅影响系好深远嘅。 其实即系做过好多民调啦，由2009年到2012年咧，其实有超过60%嘅澳洲人咧系其实系赞成呢个嘅婚姻应该系平等嘅。婚姻權利是平等的，同埋係尤其是係 young generation 啊，即係18至24歲依一個年紀嘅群組咧，係超過80%嘅人咧係支持依樣嘢嘅。 其實你要諗翻依樣嘢，一樣嘢咧就係其實你個 act 嘅問題個症結咧就係如果你係愛爾蘭或者譬如 Switzerland 一啲咁單一嘅民族國家咧，或者係你好似愛爾蘭咁宗教嘅咧。 咁、那個情況係唔同。咁你澳洲咧，你個癥結其實係話，你到底係咪一個現世嘅政府嘛？係嘛？你係咪一個 secular government？ Secular government 嘛。當如果你係一個 secular government， 你肯定你係一個 secular government 嘅時候，咁 marriage 係咪一個 civil right 啦？呢樣嘢好緊要。 根據你問我，就根據我又係講翻啲離地嘢啦，係咪先？一嚟就梗係人權公約啦。人權公約就冇清楚列明究竟婚姻係乜嘢嘅，但係就只不過每個人都有結婚嘅權利，但係就冇講明究竟結婚係即係結婚係乜嘢。 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個係癥結咯。呢、這個係如果 marriage 係一個 civil right 嘅時候，你做一個咁樣嘅 referendum。你就非常之唔 appropriate， 因為你係 哦，即係你意思剝奪咗佢嘅權利。 係啊，你由大多數嘅人去決定少 minority 嘅權利嘛。即係譬如我哋可唔可以做個 referendum， 話天主教徒可唔可以結婚咯？ 應該咁樣講，而家嗰個所謂嘅公投去合法化同性婚姻，其實只不過一個證明運動，因為其實根本上而家即係同性嘅嘅人都係可以 form 呢個 civil union 啊嘛，即係其實基本上 defect， 其實基本上所有嘅 legal rights 都係有㗎啦，即係譬如你兩個係啦，兩個 lesbian， 唔係我 check 過都有少少分別㗎，即係 有咩分別 ？By state， 如果我 check 過Queensland 啦，佢寫明係即係某啲 right 係一樣嘅，某啲就有啲又唔同嘅，譬如 adoption 嗰啲就係就唔得嘅咁樣啦。基本上澳洲個 adoption 係好難嘅，但係 唔係你同性 couple 去有 BB 有兩個途徑，一個你可以 adoption 就 adopt 一個完全同你冇血緣關係嘅小朋友。咁依個就大 stay 啦。我唔知啊，依個我唔清楚啦，但我都見過係有人有。 但佢亦都可以揾個另一個異性伴侶。即係揾 唔使試管㗎嘛，試管嬰㗎嘛。 試管你都要有另外一個 sex 嘅。 到你 donor 囉。 其他人。 donor， 俾錢㗎嘛，俾錢搞掂㗎嘛。咁其實你阻唔到佢㗎。係咪你唔可以控制唔俾佢生仔㗎嘛。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就成個即係所有嘅 legal right， 即係據我所知基本上都係有㗎啦。咁其實純粹只不過係為啖氣囉，好老實講，真係為啖氣囉。咁究竟應唔應該咁樣做呢？咁我覺得 對，其實反而對嗰、那個通唔通過我唔係咁着緊。但你話要搞 referendum 呢，我就會覺得有好多問題。 應該涉足咗公投。 咁又未至於，即係就頭先我所講嗰樣嘢囉，即係你要搞清楚係啦，即係係咪應該用呢個方法去處理呢樣嘢，即係你會產生到好多問題。你而家大部分人去決定咗小部分人嘅權利，係咪妥當啊？即係其實澳洲唔係一個咁樣嘅國家嚟嘅，你唔係兩樣嘢都，即係澳洲係一個人口背景好複雜、好分散嘅國家。 即係你就比較贊成係美國嗰種 style， 就 Supreme Court 做一個 唔係咁，我哋冇嗰個憲法嘛。 但係我唔明喎，咁你點解會覺得要喺議會裏面解決，但係唔能夠訴諸人民咧？個分別喺邊度咧？我 get 唔到呢一點，因為如果即係你由美國嗰只嘅話，我可以理解。我哋之前 美國嗰只噶嘛，因為 行到我。唔係之前 High Court 上年定前年 High Court 咪有個 ruling 就係話依啲嘢應該俾翻 Parliament 做咯。如果係要改， 佢哋個憲法同我哋嗰個係兩樣嘢嚟噶嘛。 如果係咁嘅話，咁訴諸人民都除咗嘥少少錢之外，都冇乜壞處嘅其實。 唔係，即係嗱，你問我用一個公民身份，我覺得喂，我想有公投喎，起碼我有 say 嘛，你話先，起碼嗱 ，OK， 即係嗱，我就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嘅我自己 ，OK， 如果嚇、你喺冇公投嘅情況之下，或者我冇 say 嘅情況之下，哦 ，OK， 你批咗我自己唔可以出到聲嘅，咁我咪可以話哦，我唔鋸咯，因為我都冇出聲嘅權利，或者我投之前投 Tony Abbott 嘅時候，我係因為依樣嘢投嘅，但係而家哦佢。即係冇公投嘅機會情況之下，我唔可以將我嘅想法去俾個政府知道咁樣咯。 我覺得你話喂呢、這個投票係大多數人決定少數人嘅權利，我都有啲保留，因為點解？因為其實係大多數人決定我哋嘅社會嘅意識形態咯。咁係咪？咁唔係個問題就係而家係咪大多數人覺得我哋嘅社會係應該接受同性婚姻先？ 即係其實而家真正嘅問題 係我而家就係啦，而家我就話頭先，即係我睇過啲 research 啊，2009年到2012年係多過六成嘅人係支持即係marriage equality 嘅，即係婚姻平等嘅。 因為你譬如喺 Facebook 都睇到好多人喺度畫彩虹啊嘛，而家自從美國嗰個判案例子個判案之後，咁我會見到其實支持嘅人都咁多，咁我其實我自己不嬲都支持嘅，但我唔會真係畫彩虹啦。但係即係我其實我會覺得喂，數書公投未必唔係一件好事，因為玩兩手真係多過一半嘅，其實係贊成，俾個名嘅啫嘛，屌咪一樣周街拖手，唔通會唔存在咩？唔可以教堂，唔可以教堂咯，唔可以教堂行禮咯。 當呢條 law 過到嘅話咧，即係我都相信有唔少嘅教會會跪低嘅。咁喺呢一方面，即係公投呢樣嘢，咁大家有多有持唔同嘅意見啦。咁嗱，喺我哋台另一個節目，即係西方論壇都有講，專係有一集係講呢個嘅，即係同性婚姻呢個公投呢樣嘢，咁大家都可以去聽下啦。咁繼續支持我哋啦。咁我哋今個禮拜咧就講到呢度啦。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 拜拜， 拜拜。